年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你是谁呢？用好音乐给你的生活加加油。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七里香》。那和《东风破》相比呢，同样是在弦乐的衬托之下的浅唱，同样是被中国的古典风情冠了名，但是《七里香》少了一些迟暮，多的是时过境迁后的怀念，有一份收获的心情。一起来听到《七里香》，来自周杰伦。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嘴，你说这音质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不用这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这单一的滋味表演你的小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给我们不寻味，那温暖的眼光像两在的草地，你说你舍不得知道这一种感觉，一刹之间我的爱意就这样一瞬间自我愿给我的思念，我的一夜结局是悲，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出现在我时的眉眼，一刹之间我的爱意从这声音说出贪念，像是你特别的美丽照片，我借这些让我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 有一段经历，谢谢你让我看见那个最脆弱的你，好让我知道世界不只有我自己，只是有苍白的电视，原来我没有停留才决定，

甘心为何牵，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感情感觉忘记我不变的失落，我眼泪断了线，是你有那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跨过刀墙等你出现，再见再见不见，心碎了可能在海边，一抬头就看见你，一抬头就看见我，也你，一抬头就看见。 老人们经常说啊，伏天汗不流，病来急白头，夏天呢就应该多出出汗。研究发现呢，汗液当中含有抗菌肽，能够有效的抵御病毒、细菌和真菌，出汗呢能够有效的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提高抗菌抗病毒的能力。多出出汗吧，不要老吹空调了。 像一场梦却醒不过来，没有一个我在看着我，他问我值不值得为你付出所有，只要一想起你的温柔，就会让我看不清楚理想中的你。你的心强迫我坚强，我却都忍得住清醒的孤独。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的心只想属于你，无法预知。

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yeah。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早就知找自己。你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个鱼，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睡在我的地毯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梅艳芳，叫做《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在有限的时间里尽情地发光发热，告诉我们如何才没有白活一场，让我们反思生命的存在的意义。一起来听到梅艳芳带来《一生爱你千百回》。 黑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念，思念是不留余地，一时曾经沧海，几时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见我的决心，相信我 爱我给你的爱，一转眼就成了永岁月无所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到，坚持到什么时候一点原因会与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想到

逼着你走神，你没回应，我也要想你很久，绝不伤心。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被吻也没关系，我一样是放弃。 继续来听歌，来自刘畊宏的《情话》，这是一首非常男人味的歌，开场用爆破的声音令人亢奋，英式摇滚的爆发力带领着听觉到了浩瀚的西部场景，一起来听刘畊宏带来《情话》。 花香的油菜早已被风干，该怎么来完成我不明白，的图案放在旧火炭，我担心会有谁懂得疼爱。雪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眸有一丝悲哀，教堂门一开，你却不在，你归不到，看不到我孤单，我孤单，我不安，思绪乱放出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讨厌欢笑背后再按那头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得握在心口，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会被一伤麻锁，这段情我已习惯，伤痛却依然在哭。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天，我终于获得了重生，别过头看着你，那一个眼神代表了再见。分手的那一天，好多不对劲开始发生在眼前，一切都改变。忽然脚下的路翻地覆，再也踩不到地面，反而坠落在一片蓝天。我还拥有什么？这种自由最后是折磨，分不清上下左右，天翻地覆。

拼和上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不枉此生。怀抱着这份信念，得意的时候才不会骄傲自满，不如意的时候呢，也就懂得变通和自信。 工作累了吗？喝杯橙汁，激活大脑。英国雷丁大学的研究者让37名参试者每天喝500毫升的橙汁，持续了8周。研究者呢，在试验前后分别测量了他们记忆力、大脑反应时间等等。结果呢，这些参试者的记忆力和大脑反应时间提高了近10%。 研究人员表示，柑橘类的水果当中含有类黄酮，它可以激活海马体的信号通路，来改善大脑的功能。抓紧时间去喝橙汁吧。 喜欢看你越看是越甜蜜，刹那掉进回忆，仿佛依稀记得如何追你过程，向你攀起无心无意完全出乎预期，不知怎样继续，想要约你自己在家练习见面，却不敢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星期天到星期一，时间飞快过去，你家在哪里？却还只是一个谜。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每个号码都可以，哪一个才是你？哪个才可以带给我传达心意？ 想的告诉你。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雨生，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的清澈透亮和纯净的歌声，不仅让《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的宣言满是诚意，也让这首歌曲有着青春年少独有的纯粹。一起来听《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我从来没有忘记 Keep trying, nothing's working. I still wanna know if you're alone. I keep trying to put this behind me. I still wanna know who's taking you home. For tonight, I'm gonna give my mind up. It don't care that someone's got his hands all up on my body. Stay out. There's no one danger, flying to strangers. Don't care where I go, just can't be alone. They'll never know me like you used to know me. No. For tonight, I'm gonna get my mind up. It don't care that someone's got his hands on. So I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it. I beg you, please don't play. No more sad head songs. No more sad head songs. No more sad head songs. I beg you, please.